对，刚才弟兄们分享的非常好的一点，大家都意识到，鲍利森提醒我们说，无论你是一个忠于神的或不忠于神的，好的或坏的，对的和错的，你都会在别人的生命当中扮演这样一位辅导者，对不对？这确实是一个事实，一定是一个事实。甚至有的时候，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有的时候，我们得承认，我们做那些错误的、糟糕的、坏的辅导，不一定是故意的哈。其实不是故意的，更多的是，让我这样说，更多的是生命的流露，真实的生命的流露，可能就流露成这个样子。更多的是这个，对不对？我通常喜欢这个，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喜欢把生命的流露以一种正面的、积极的、阳光的方式来讲，当然可以，没问题。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生命的流露正常状态就是那个糟糕的样子啊？这也是事实，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鲍利森特别对比了世俗的辅导、世俗的心理治疗以及圣经的辅导和牧养之间的区别。我知道当很多时候我们提出这两个概念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有两种。第一种呢，有人会认为说世俗的心理治疗辅导很专业，读了很多的书，比我们好像了解的更多。这是不是一个事实呢？是哈，你得承认，人家这个读八年书，确实你没读过八本书，在很多心理学上、辅导学上、人际关系上很多方面，确实他会了解很多，这个得认下来。这是一种的倾向认为，就是世俗的心理辅导治疗很专业很好，超过我们很多，这是一种观点。另外一种观点呢，认为说世俗的心理辅导治疗跟我们就是简直是牛鬼蛇神，简直是这个错漏百出，简直是一无是处，我们得完全的排斥，完全的不能接纳一丝一毫，这是另外一种极端的想法。鲍利森认为这两种其实都是极端的，这两种其实都是哈。其实呢，在整体上来讲，我先说结论，整体上来讲，世俗的心理的治疗和辅导确确实实是在根本上有问题的。一会儿我会提到根本上有问题的原因，是因为背后的信仰观念价值观，他不相信有位神存在，不相信有位救主，不相信有位救赎，怎么可能会有出路呢？对吧？根本上确实是有问题的。但是在很多的技术分析包括人类处境的这个了解上，他们做了大量的研究，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比如说人的问题上，破碎、困惑、痛苦以及受苦之人需要帮助，是不是一些常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来应对？他说世俗的心理治疗师呢，通常会每周固定的时间跟治病的人见面，对吧？就类似于医生跟病人见面，提供专业的咨询和服务一样，就是刚才弟兄们说的，就是医生跟病人之间的关系。但我们认为呢，我们跟弟兄姊妹见面，我们自己和弟兄姊妹两者都是病人，都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圣灵、让神的话、让基督的救恩、让基督的盼望、让上帝的真理进入到我们的谈话当中来。这是我们跟他们最大的一个区别。世俗的心理治疗和辅导，当然它涉及到用药，涉及到临床的客观的这个一些的观察、一些的分析，它涉及到一些专业性的规定。比如说呢，专业性的规定就比如说，治疗师不能将个人的价值观强加于患者，或者以其他方式诱导患者接受他的价值观，这世俗的治疗明文规定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不一样，牧师去挽回一个犯罪的人的时候，我们会把圣经的价值观强加于患者，罪就是罪，对不对？婚前同居是罪，得悔改，这是价值观，对不对？堕胎是罪，得悔改，对吧？恨人是罪，得悔改，这是不是牧师的价值观，或者是基督徒的价值观？即使他认同还是不认同，我们是不是都需要强加于他？当然我说的这个强加是需要有智慧的做法的吧，但是我们是有价值观的，我们不会刻意的规避了他的这一个的问题。那心理治疗，世俗的心理治疗师呢，他还有一个信念，就是假设 他有一个假设，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核心的自我，如果他能够自由且逻辑自洽，没有冲突的自由的表达自我，就会为他所有的创造性、适应性、富有成效的生活提供基础，提供理论依据，就可以自圆其说的活着。在这个过程当中，宗教呢只会作为说服他的一个因素，或者给他一个心理的安慰，或者说给他一个分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并没有高举上帝的创造、救赎和主权，他只会诉诸于他内心当中的自我的逻辑的自洽，或者说让他自我的逻辑没有冲突，让他觉得快乐，让他不再感到抑郁、挣扎和忧伤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一切，鲍雷森说呢，这一切都类似于医学的治疗，只不过呢，它是治疗你的心灵。心灵，医学呢，大部分治疗你的身体，它都类似于医学的治疗。它特别说，其实我们的信仰的辅导和牧养，并不像医学的治疗，它是一种牧养，是一种门训。如果用医学做类比的话，它更多的像是医生在工作当中的那个临床沟通技巧的部分，而不是治病的部分。治病只能神来治。药只是耶稣基督的自己的宝血、应许、赦免、救恩和真理，对不对？而我们只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做了一下临床的沟通技巧，让他更安心的去相信这个真正的医生耶稣基督，让他真正的这个仰赖这个真正的医生耶稣基督，让他把安全感盼望建立在真正的医生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呢，其实人和人彼此之间的思想、价值观、情绪、期待、选择都会互相产生影响。所以辅导在本质上，它不是一个需要技术专长的技术性的活动。如果是技术专长的技术性活动的话，那就是世俗的心理辅导一定甩我们八条街。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的，是一种生命性的，是一种牧养性的，是一种我觉得在这点上，世俗的心理的治疗跟教会无可比拟的一点，就是教会本来就是一个身体。你说这个关系紧密不紧密？教会本来就是一个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我们互相彼此做肢体，甚至我要说的绝对一点，无论你俩关系好还是不好，你俩都是肢体。即使你俩刚吵完架，你俩还是肢体。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这意味着这是一个本质的身份决定的。你是鼻子，他是眼；你是嘴，他是手。这个即使刚吵完架，都是肢体，都是圣约的弟兄姊妹的这一个关系。而这一点上，是不是世俗的心理治疗是永远都无可比拟的一点？鲍雷森这样来说哈，他说呢，世俗工作的牧养者啊，他会这样来界定，叫做世俗牧养的工作者，就是那些心理治疗师、那些专业的辅导的人哈。他特别的会强调什么呢？特别强调个人因素。什么叫个人因素呢？我们在去与人聊天、辅导、牧养的时候，是不是个人因素看起来很重要？个人因素包括你是谁，你如何对待别人，你相信什么，这些都是呈现你自己的身份定位，对不对？牧养他人的关键要素包括什么呢？爱、智慧、谦卑、正直、怜悯、权威、清晰，说话别云山雾罩，对吧？清晰一点，真诚、勇气、坦率、好奇心、希望、理智的人性、广泛的经验、丰富的耐心、细心的倾听、及时的回应，以及愿意接受整个过程的不确定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哎，你说这些东西特点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但是他说，世俗心理的辅导的老师只要努力学习，他也会在专业形象上表现出来这些特质。 对不对？很明显啊，我要不要再读一遍？再读一遍。爱、智慧、谦卑、正直、怜悯、权威、清晰、真诚、勇气、坦率、好奇心、希望、理智的人性、广泛的经验、耐心、细心的倾听、及时的回应、愿意接受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这些都是极好的个人特质。这些特质体现了神在创造当中的他的形象，对不对？但是同时因着堕落的原因，这些特质都是破碎的，都是不完全的，都是会令自己痛苦，也会给他人带来痛苦的，对不对？但是世俗的心理辅导者，他们会敏锐地意识到这些的个人因素至关重要，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认为这些就是最重要的特质。一看就很专业，对不对？一看他就很专业。但是包里森认为说呢，这些不是最核心最重要的，最核心最重要的是神，神的创造，神的救恩，神的话语，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赦免，神的应许，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做那一个翻天覆地的奥秘的你永远都做不了的事儿。换句话说呢，辅导比较像保罗所说的，我浇灌了，亚波罗撒种了，浇灌了，栽种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我们只是做撒种、浇灌和栽种而已，神叫他生长。因此世俗的辅导者，他们即使拥有了这一切的特质，但是有一个最核心的他做不到，就是他们不会引导挣扎的人寻找迷失的救助，寻找那个迷失者的救助。好，我要停下来问大家，有没有可能过去很多年以来，我们去关怀弟兄姊妹、辅导弟兄姊妹、牧养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也表现出这些特质来，就是装也装出来。但是在整个两个小时的谈话之后，他记住了你的爱心，记住了你的细心，记住了你的忍耐，觉得你真好，但是他没有觉得耶稣真伟大，上帝真伟大，神的恩典真奇妙，神的爱太深刻了，神的应许真有盼望，耶稣真是我生命当中最好的良朋密友。如果他没得出这个结论来，那么你的辅导是失败的，你的牧养是失败的，你的关怀是失败的。当然他会跟你的关系越来越好，没问题，因为这些特质是健全常识、普遍常识当中就有的嘛。你即使不是一个信神的人，如果有这些特质对待别人，是不是别人也愿意亲近你，别人也愿意跟你关系好？真的，这个很明显，一个不信神的人如果有这些的特质的话，我们都喜欢这样的人。但是如果没有把神带给他，我们做的工作就是在做世俗心理辅导者正在做的事儿。哇，这个说的可能很无情，很绝对啊。想想多少时候我们可能工作当中很多的内容像一个不信上帝的世俗的心理辅导者做的那样子，只不过呢，有的时候我们实在太不好意思了，开头和结尾的时候做个祷告吧，对吧？我有这做祷告的时候，觉得说，哎呀，这个神在我们中间，不是的。所以，包里森给辅导下了定义，他说呢，他给了一个这样的四个反问句哈，我觉得这四个反问句呢非常的好。无论怎么样，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长老，作为一个同工，当你来到别人的生命当中去牧养、去帮助、去关怀他的时候，他说你最好不要假装或者渴望成为一名辅导者，你需要真实的知道上帝、圣灵、神的话语在其中所起的那个作用，我们在其中只是撒种的、浇灌的和栽种的而已。所以呢，他问了四个反问句，我觉得这四个反问句很好。他说，首先，如果心理治疗式的方式，就是世俗心理治疗的定义了我们的视角，如果我们用世俗心理治疗的式的那个方式定义我们的话，他就问说，有哪位牧师 能够哪怕对30个灵魂提供必要的关怀和治愈，哪个牧师都做不到。如果是同时这以世俗心理治疗师的方式来对待人的话，你只要是对待30个人，你都做不到。你这个好理解对不对？更不用说是100个、200个、300个、500个、1000个，你就更做不到了，对不对？有哪一位，甚至即使你觉得能做到，有哪位牧师有时间去接受那些看起来很专业的世俗化的心理治疗师的教育呢？或者说在案例的时候先考个这个心理治疗师的合格证才能被案例？所以他说，牧师需要对辅导有一个跟世俗心理治疗师截然不同的视角来理解辅导是什么，以及我们可以成为什么。就是我们当然期待有那些的个人性的特质，没问题，但是你知道，你不仅仅只是有这些特质，就是受这些专业的熏陶、专业的训练、专业的知识、专业的经验就可以的。那些并没有否定它哈，那些特质也很好，那些体现的也很专业，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只是一味的追求那些好的个人因素的特质，那累死也做不到。因此他在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我们只是管道。提醒我们，我们要做的是把那位真正的辅导者带到他的眼前，就是那一位上帝、那位圣灵、那位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这一个提醒对我们特别重要。因为我恐怕说，我们今天上午同工在这里学了一天之后，回去之后，哎呀，我真的是得好好悔改，好好去做吧。我这个该关怀关怀，该探访探访，该吃饭吃饭，该聊天聊天，一起做那一切的，很好，没问题。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非常好，但是做了这一切之后千万别忘了，我只是啊无用的仆人。你不是那一位真正的，至少说真正的那个辅导者，你不是医生，你不是主耶稣基督才是，对不对？第二个反问，其次他反问说，有哪位牧师会相信基督的爱和神的旨意是没有价值的呢？跟第一个反问正好一脉相承的，什么意思呀？就是牧师跟这一个所有的心理治疗师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永远都不会说你可以自由的去发现自己的价值，选择你认为有效的方式，让你带来快乐和满足感的，无论什么样的，只要你觉得合适就合适。心理治疗师是不是常常这样给人说？但是牧师从来不会这样跟人说，选择你自己的方式，选择你自己的价值，选择对你有效的方式，让你感到快乐和满足的方式就可以了。心理治疗师常常这样说的，但是不是的。我们会认为说，真正的价值、真正有效的方式、真正的满足感来自于神的爱。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是来自于被神爱以及回应神的爱，不是自我实现，不是满足自己感性的情绪化的需求，不是管理自己的情绪或思想的生活技巧和策略而已，也不是实现 个人的雄心壮志和个人的抱负，实现个人的目标而已，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屈服于神的价值观之下，在被基督爱的过程当中学会去爱神和爱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反问非常重要，跟第一个反问肯定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服事在本质上是什么？在本质上是将光明带到黑暗当中，我们自己不是光明，神才是，是将智慧带到愚昧当中，我们自己不是智慧，神才是，是在我们里面，在光明、在智慧、在爱、在神的光明、智慧和爱当中，不断的让我们自己和对方被这样的光明、爱、智慧、真理来滋养我们的生命，形成我们的价值观。换句话说，在某个角度来讲，基督徒所做的辅导其实是伦理和道德的劝导，并且是一点都不避讳，我就是要在做伦理和道德的劝导，而不是价值观的中立。你知道世俗的辅导者都是价值观的中立，他不会劝导你说这个伦理、这个道德、这个价值观是对的，那个是错的，你要选择对的，选离弃错的，不会的。他会觉得说，只要你觉得合适的就可以的，只要对你感觉到好的就可以的。所以在这点上我们是跟他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反问， 有哪位诚实的牧师会接受治疗师的那种保持距离的专业性的克制？你知道治疗师他需要保跟患者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挨得太近，对不对？他说你跟我聊你的家庭，但我不能跟你聊我的家庭，你明白吗？这专业的师徒的心理治疗师，他让你聊你的老公、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但是他不会跟你聊他的老公、他的孩子、他的父母，对吧？他需要保持这种专业性的这一个距离感。但是鲍利森提醒我们，当我们去服侍、当我们去辅导、当我们去牧养别人的时候，在本质上是需要自我袒露的。这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原则上的要求。毕竟我们效法的不是世俗专列的心理治疗师，而是耶稣、保罗、耶利米、大卫他们。什么叫自我袒露？就是欢呼雀跃的同时，伴随着大声的哭喊和叹息，也是整个辅导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当你听他的事情的时候，你为他的喜乐而喜乐，为他的哀哭而哀哭，该哭的时候哭，该叹息的时候叹息，该喜乐的时候喜乐，这是其中的一部分。该闭嘴的时候闭嘴，该不说话的时候不说话，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对不对？因为没有，他说没有哪位真正的牧师能够在面对被辅导者的时候表现得很冷漠。很冷漠是什么？你说你的，我只要把我今天来到这儿该跟你说的话说完就可以了。那不是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就是在完成一份城市化的工作而已，对不对？你听完之后我给你三点建议。他不需要你给他三点建议，已经有三十个人给他三点建议了。他需要你跟他一起来祷告，他需要的不是建议，你知道吗？很多时候这些建议他可能都知道。所以呢，他说呢，保罗在写作书信的时候常常非常带有感情的投入。哎，我们能理解这一点，对不对？耶稣常常极其关心那些和他相处的人，包括关心他们饿不饿这件事，对不对？以至于常常无法冷眼旁观。哎，各位，服侍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是冷眼旁观，你知道吗？你会说一点客气话，哎呀，这个都会过去的，这一页先过去就先过去了，没问题，往前看。最后你会说，哎，上帝帮助你，好好的，我也为你祷告，一切都会，相信神，这话都是对的哈，也不是错的，该说的时候也得说哈，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只是在说客气话，跟你真诚的说这话，他能听得出来的。我在学院跟弟兄们聊聊天的时候，我说呢，我们神学院毕业之后，绝对可以做到一点什么呢？就是把所有的正确的神学结论，来到教牧现场之后说的特别错，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就你所说的都是正确的神学结论，但是人家就是不得牧养，就是接受不了。因为你真实的、真诚的爱他、关心他说是一回事儿，你只是完成任务抛一个结论是另外一回事儿，他一定能感受得出来。所以呢，他说呢，牧者的自我敞开是智慧的爱的一部分。为什么是智慧的爱的一部分呢？很简单，因为你既不能自我放纵，也不是冲动的发泄，过度的展示透明度。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既然是要敞开，对吧？那我就什么话都给这位弟兄姊妹说，不是的。更不是自以为是的表达个人的看法，这种适度的敞开度当然包括适度的克制，但是你的这个适度的克制跟那一个冷静的专业的那个世俗辅导者的那个专业的距离截然不同，你只是为了更好的造就他的缘故。所以呢，他问了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一段的这个问题呢，他非常的重要。他说呢，你跟你所牧养、辅导、关怀的对象不仅有着双重的关系，还有着多重的关系。他问说呢，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弟兄姊妹 到底怎么来看待你？我们来问自己啊，我们在一间教会当中，我们这些做同工的弟兄姊妹到底怎么来看待我们？是带来生命圣经话语的宣讲者，餐桌上的朋友，医院病房的访客，垒球队的二垒手，或者不得不展示自己如何面对财务压力，不得不展示自己如何面处理人际冲突的普通人，在教会退休会上被众人调侃的对象，或者能够自我调侃的公共演讲者，或者为挣扎者提供客房的家主和房东，或者一位有知名度的女性的丈夫，或者是主日学孩子的父亲，或者是同样有困难需要祷告、需要怜悯、需要关怀的对象，或者是坦然的为获得的一切献上感恩的敬拜者，或者渴望比现在更好的爱他人的一个仆人，或者也是一个这个运动特别有不发达的一个人，等等等等，他一直在罗列。我觉得这个罗列非常的好，你知道吗？想一想，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弟兄姊妹的眼前的形象是不是很单一？单一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提起你来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我们教会的牧师。我们教会的牧师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周给他讲道的那个人。除了这一点之外，他几乎想不起其他的形象来，想不起他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儿子，是一个生意伙，是一个能跟他聊天，能跟他开玩笑，能跟他一起运动，能跟他一起玩，能跟他一起看电影，想不起来一起吃饭的朋友，想不起来这个一起这个哭过的一个人啊、牧师在他面前也从来没哭过，也没从来没软弱过，也从来没发过脾气，也没夫妻吵过架，虽然肯定吵过，但是在他面前至少没吵过。所以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我们在弟兄姊妹的面前的形象很单一。很单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不知他，他也不知你，就你不认识他，他其实也不认识你。你千万不要以为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你，你其实不太认识他，他也其实也不太认识你。你虽然你们已经认识十年了，但是其实还是不太认识。而一旦不太认识的时候，其实还远远谈不上牧养，你知道吗？你们之间的关系压根儿谈不上牧养，顶多算在一起聚会的。所以我觉得鲍利森的提醒非常的好，他在告诉我们，我们到底在别人的生命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最后一个反问，他说，有哪位好的牧师能够在无愧的良心上接收这样的一种伦理观呢？什么伦理观？表面上健康的人设法治疗明显有病的人。我们刚才上一段讨论当中的时候说了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不会接受这种伦理观，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健康的人去治疗一个明显有病的人。他问我们说，难道我们不都也是在跟这一个弟兄面临同样的试探吗？我们不是跟他面临同样的忧伤和同样的威胁吗？难道我们不是在犯同样的罪吗？我们跟他一模一样呀，甚至有些时刻程度上比他更恶劣，影响犯罪的影响力上比他更大，对别人绊倒的程度更深。一定是的，因为你是公众人物嘛，你的影响力更大嘛，别人都看着你嘛。如果张弟兄犯罪只是跌倒他妻子，你犯罪跌倒300人，对不对？很明显是这样子的呀，因为300人都认识你，但是张弟兄就他妻子关心他，其他人其实不太关心他。所以呢，他说行为医学就是世俗的那些心理的治疗呢，都会声称治疗患者的性格障碍，治疗患者的身份混乱、情绪障碍、思维障碍，治疗患者的错误行为，治疗患者的关系功能障碍，创伤后遗症，压力综合症等等等等。世俗心理治疗师都会非常专业的说治疗这些。当然牧师们、同工们要面临的是同样的难题，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我们自己也有障碍，我们自己这些障碍一样都不少。 他打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比喻，他说有一种黑暗的疾病，其实是罪哈，罪让我们的个性、身份、情感、思想、行为、关系，通通都变得混乱不堪。但是有一位光明的救主，他开始来治愈我们的灵魂。根深蒂固的罪恶会扭曲了我们对创伤的反应，但诗篇二十三篇赋予了我们不一样的方式去面对创伤和痛苦。我们的精神错乱一定是根本性的，因为它源于我们关注自己内在的内心的声音。我们以为最有说服力的东西其实是谎言，一定会的，这就叫精神错乱嘛。我们以为是最有说服力的那个其实是虚假的，但是我们的大牧者他会来医治我们，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所以他在反问我们，难道我们和我们所服侍的对象那些人的问题不是一模一样的吗？我们之间的差别其实仅仅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本质上。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换句话说，牧养、关怀、辅导同样的是在经历医治的一部分，经历医治的过程。让我这样说吧，既然这样，那么很简单，当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教会的服侍当中，在你整个过去的服侍主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很少的去牧养、关怀、辅导别人的话，你也很少的被牧养、关怀和辅导。因为你如果很少做这些事情的话，同样的你也就没有得到牧养、关怀和辅导吗？你以为别人受亏损，其实你自己也在受亏损，对不对？因为去牧养、关怀、辅导别人的同时，就是圣灵、神的话、神的恩典、基督的爱、救恩、应许、盼望、上帝的作为、大能、智慧、荣耀、属性，在你去牧养、关怀、提醒别人的时候，不也在提醒你吗？不也在帮助你吗？不也在光照你吗？当你很少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很简单，你也很少得着牧养、关怀和提醒。当你越做的时候，这就是圣经说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走的原因。所以你突然发现服侍真的是一件危机四伏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越去在神的话语、神的恩典、神的救恩、神的应许和盼望当中依靠神去做这些正当的事的时候，我们就越得这些属灵的智慧和益处。当我们越少的去做的时候呢，我们懒惰，我们懈怠，我们躺平，我们专顾自己，我们自我内耗，我们在自己家里经历这些事儿的时候，那我们就越少被神的话语来牧养。你突然发现说，原来服侍神是这样一件危机的事情。之前在讲道当中也特别提醒哈，当有的时候呢，一些弟兄姊妹长时间软弱、冷淡、不冷不热，至少其中有一个方面就是他需要起来关怀别人。他越自私、越自我、越不关怀别人，就会越软弱、越冷漠、越冷淡。这有的时候也会形成恶性循环的。当然，起来关怀别人也是一个过程，也是需要被关怀之后啊。当然，总而言之，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都不是单独独立存在的？它不是一个孤岛，它好像是一个体系一样的东西，对不对？啊，你越热爱神的话语，当然就越认识真理，越认识真理，当然你越能够认识神，越认识神，你越能体恤到神的又真又活、大能各样的属性。你越认识这些，你越有喜乐，越有力量，对吧？越有力量的时候，你越能服侍神，越能服侍神，你越多的经历恩典的机会越多，越多经历恩典的机会越多，你的生命越被激励，越被激励的时候，它一定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的服侍在根本上是在跟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主互动。换句话说，我们越少跟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主互动，我们就越多的陷入到自我的泥淖当中。这些自我的泥淖，人在其中是很难挣扎的走出来的，越挣扎的走不出来，会越陷越深的。所以愿圣灵、愿神的话、愿神的爱、愿神的救恩啊，愿圣灵的光照来打破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的体系。坦白说呢，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光景通常都不是一个原因导致的，它其实是一个体系的原因导致的。有些原因来自于自己，甚至有些原因也不来自于自己，你知道吗？有些原因甚至来自于群体，来自于处境，来自于这间教会整体的文化氛围、属灵氛围， 来自于牧师讲道够不够符合圣经，来自于教会的事工够不够 安排的够不够合理，来自于你身体是不是健康，来自于夫妻关系，来自于这个经济的压力，来自于整个体系的，对不对？都来，这些都会影响的。但是最终出路不来自于那些，出路来自于神，出路只能来自于神，因为他为我们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这条路从幔子经过，这条路就是他的身体，从幔子经过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他把阻碍神与人之间的那个幔子给打开了。那个幔子为什么存在？因为有罪的人不能去见那一位圣洁的神，对不对？就是这个原因嘛，只是这个原因啊，因为神是圣洁的，人不能接近呀。但是那一位圣洁的神担当了我们的罪，代替了我们的罪，承担了我们该受的咒诅、审判和死亡，然后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敞着脸，圣经说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并且呼叫阿爸父，对不对？你知道这是多么大的特权呀！这个特权其实是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并且在这个特权当中，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每一天被他来滋养，被他来喂养。最终伯利森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的辅导者。刚才我们讲的这些辅导的伦理观是从哪来的呢？是从耶稣来的，是从圣经来的。因为耶稣自己能够体会那些与他交谈过，那些他为之死的人的软弱挣扎和面对的试探，耶稣也会避开客观的冷漠，他选择坦率的自我袒露。耶稣也和牧养的人有多重的关系，而不是单一的关系。他说他既是夫子又是老师，还是什么 还有很多，对不对？他甚至说我是兄长，对不对？兄长、夫子、老师、陪伴者当然他也是责备者，对不对？他从不保持中立的态度，他有强烈的道德规劝和这个伦理的这个要求，对不对？登山宝训，他从来没中立过。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看一点都没有中立的这个客观中立的价值观，全部带有属天的次序、属天的道德、属天的伦理，降临到这个黑暗的、破碎的、糟糕的、虚假的世界上。他会用各样的爱的方式来劝导，他甚至有的时候会哭，有的时候会 直白的回应，有的时候是故意不说话。你发现没有？他有的时候故意不说，有的时候又那么的直白。他甚至不惜公开的为他所劝导的人牺牲他的生命，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最大的一场对我们的牧养、关怀、辅导和爱，因为他是真实的代替我们。所以这一章呢，他在告诉鲍利森在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辅导，他特别的对比了世俗的和有信仰的中间的巨大的差异。